的征途，我的未来有你才不算虚度，这一次就让心做主，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，我每天都有你才看得清楚，这一次我绝不停步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眼。我们渺小平凡，不太努力，慢慢的被岁月的浪潮冲击到了一些棱角，也开始小心翼翼的怀揣着一些剩下的自我，愿意为大自然落泪，愿意在星空下祈福，愿意去分享自己所剩无几的爱，坚信着只要活着就有好事发生。 在

千里。我慢慢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 有抑郁情绪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，去自己喜欢的地方，喜欢海岛就去海岛，喜欢山水就去看山水，总之出门就好了，离开自己待烦了的地方，换一换心情，出一趟门回来，状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不要把抑郁情绪深深地憋成了抑郁症，生活当中总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好，需要的是我们把心门打开。 总不后悔、啊 珍惜，就算回到从前，我也一定还要再功夫练去。从不后悔爱上你，不管路有多崎岖，谁也不能放弃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。珍惜，就算回到从前，我也一定还要再功夫练去。

会明白。要重来多少之后才会明白， 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